就依旧像你山窗推开了就再难合上，谁踩过枯枝清香，萤火绘着花瓶香，为谁拢一袖